下面是阎菊鹏演唱的《沈潘红》。 杨老将军抓好多带上 老子在金殿之上抛下了帅印，但要那养老将军为秦战先机。那养老将军闻听你这老子挂了帅印，恐你报答之仇恨，就上殿推走，身上不尊，命胡老将军做了杨家的班官。那杨老将军情急无奈，去到瓦桥三关，叫他母子回营，同年压虎门。天气炎热，无聊你这老子的毛气，可也是要死哦，你就要将他斩首。那胡老将军兵长将起，你把这家人请顿在胡老将军的身上啊。你这老子暗中命将军报道，命中车辆，将军这座元帅的有道是人马力动，两排兵器，怎么会命中车辆啊？那何尝的既不是元帅，而不是副帅，共党所在虎口公安，效用国家的大臣，命胡老将军退下粮草，你又传下将令，为民设战，将那胡老将军派去开国的元勋，就是杨家的班官。其实你这老子压粮村太闲，吃得你去打掉了三声，他口吐鲜血而死亡。他杨老将军见胡老将军一死，有日断了他杨家的命门一般，带领他母子三次答应不听你这老子的计了。你这老子就才这才带领上方宝剑追赶他父子回营，那杨七将军昔日烈火打死了这才，扭断了上方宝剑。那杨老将军他可是个既遂的臣子，命他鲁肃回营听罪，你怎要将他斩首，免他难当今的驸马，又是张衮的元帅，你是轻易不敢发发动。自打他失去军棍，黄道义是叫他父子吃马，何道义反命他父子吃的，将这黄道义去一定喜财得胜，马到功成。何道义去不是尊敬，定是这样，偏偏他又大呼转身而归，你就应该打开营门迎接他父子进关才是。什么反命不分你年龄到手，发出了严门关口，命他父子将虎儿赶紧杀死，放弃进关，将那虎儿的人马就是草率的官，一时焉能杀得敌，一时焉能战得敌。那杨家父子只得杀一阵败一阵，杀一阵败一阵，败却败得两败。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玉杯亭》。 王爷无道，你的呀，